221集，非他不可。 薛老将军一路眼含热泪地出了京城，圣上特意让薛远陪他一同回府。薛远看了薛老将军一眼，头疼。 薛将军，你能别哭了吗？ 圣上实在是太好了，圣上太好了。 圣上自然是好。 薛老将军直回到了府中，胸腔之中的激荡和感动才逐渐平静。他在儿子面前哭了这么久，一时有些尴尬，便咳了咳。 过些时日你都要25了，都快要到而立之年了。薛远，你什么时候能给你老子我娶回来一个儿媳妇？ 难。 你娘和我都知晓，你已有了心上人。你父20岁便有了你，又2年之后林哥出生。如今我已过不惑之年，却连个孙儿也没抱上。 简单，明日我便找几个愿意给薛二生孩子的姑娘，把他们和薛二关在一起，什么时候怀胎了再什么时候从房里出来。 你都有了心上人，你心上人怎么不给老子生孙啊？难道你这个没用的兔崽子到现在还没让人家同意嫁给你？ 生不出来，也确实还未曾同意嫁给我，可能也永远不会同意嫁给我。薛父好像也养不起。 既然人家不愿意嫁给你，你就别再给我想了，回府我就要你娘给你张罗婚事。 薛将军，我不娶。 你不娶？你在北疆连洗了半个月的裤子是怎么回事？薛九瑶，你长本事了？你为了一个不喜欢你还生不出孩子的女人，你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？ 薛将军这一声怒吼让恭迎老爷回府的奴仆们吓了一大跳。薛夫人赶来时正好听到了这么一句话，她的脸色骤变，将仆人们赶走之后上前： 这是怎么了？ 你看看你的好儿子，他为了一个女人竟然能说出这样糊涂的话。 老父亲，谁同你说了是女子了？ 薛老将军一怔。薛远舒展着身形，想着一会儿会有哪几样家法能不能护住背。 我的心上人是个男的，自然是无法给你生孙子了。我看薛二就不错，你不是想要孙子吗？让薛二生个10个8个的能养得起。 你再说一遍。 老将这样的神情才是真真正正的生起了怒火。薛夫人眼中含上泪水，担忧地看着儿子。上次薛老将军这么愤怒的时候，可是将薛二公子打了个半死。 薛将军，我说最后一次，你要听好了，我喜欢上一个男的，非他不可。 第二日，薛远果然没有进宫。顾元白心中早已料到，但偶尔换人的时候还是下意识地喊道： 薛远。 午时田福生伺候圣上入睡，他欲言又止许久，终究还是低声说了： 圣上，前日晚上小的将御医送走时，回城后恰好遇上薛大人，小的在拐角处听到了薛大人同御医们的几句话。薛大人在问御医：您何时能行事？ 田福生本以为圣上会皱眉或是生起怒火，但圣上却出乎意料地勾了勾唇问道： 御医怎么说？ 御医说半个月之后便可。 半个月啊，真记得了。 薛大人也是这么说的。圣上这怎么都和薛大人心有灵犀了？圣上，埋藏在薛府的人来报，薛大人昨日夜里 被薛老将军用了家法，已经在祠堂中带伤被关了一整夜。 什么？ 圣上。 备马，去薛府。 半个时辰之后，皇上的马车停在了薛府的门口。圣上从马车上下来，面色有些冷凝，他实打实地受了薛将军一个礼，才扯起唇角。 薛心，朕今日叨扰了。 圣上驾临乃是臣的荣幸，臣倍觉欣喜。 顾元白笑了笑，越过了他，往薛府里面走去。薛将军连忙跟上，浩浩荡荡的人群手忙脚乱，顾元白疾步如飞，语气里听不出喜怒。 薛心，薛九瑶怎么不出来见朕？ 他 顾元白步子猛地一停，薛老将军也赶紧停下。圣上从身前转过头，侧脸在日光中看不清神情，面容被阴影遮掩，细发飞扬。薛老将军总觉得圣上放在他身上的目光沉沉，压得他心中不上不下。片刻，圣上唇角勾起，柔声道： 薛星人在北疆时，薛九瑶便在京中撑起了一整个薛府。前几个月晚太妃逝去，朕身子不好，也都是他自请在殿前伺候，事事亲力亲为。他堂堂将军之位，数月如一日的勤恳，不骄不躁，实属难得。 圣上谬赞，犬子做这些事也实属应该。 实属应该？薛琴，薛九瑶做事合朕的心意，是行军打仗的好苗子，有将帅之才。他在殿前做这样的小事，旁人都觉得朕是在大材小用。薛青不觉得朕委屈他了？ 能在圣上跟前伺候着是犬子的福分，若是他坏了什么规矩，圣上直接惩罚就是，无需念着老臣。 薛青，你这么说朕也就放心了。朕实话实说，薛九瑶近来很是顺朕的心意。既然如此，他便过两日就回殿前来了。 圣上，这…… 薛琴，薛九瑶人呢？ 薛老将军支支吾吾，说不出话来。 让他来见驾。 圣上好像知道什么似的，眼眸黝黑，定在薛老将军身上，笑意缓缓。 若是不能见驾，薛琴，你就得同朕好好说说不能见的缘由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